又不会被抓，又可以打到。 1990初期，赌马克思也不会被抓，也不会也马达了。 街舞都办不到。 那现在要怎样？ 没有啊，考究型，考究型，可是考究型不是很燥吗？你看考究型多吃香啊！ 拌香油很燥。 还有那个什么偷摸大鸡也很燥啊，丁丁与西西也很燥，因为很多 live house 都被取缔，所以说那种玩尤克里里，玩乌克里里那种轻摇滚、轻摇滚小确幸的东西，小清新、小确幸的东西。 然后在里面组个轻噪音团， 爱上噪音了、啊。我们要拥抱，我们要拥抱噪音。 亮式的东西就算清照 了， 其实亮式现在都已经很清了啊，它就是十几个那个液晶显示器。 现在微电影要开放投稿，然后我看别人板上有现在有微头脑的人可以投， 对啊，有微头脑可以投， 大脑很小的人吗？ 对，微电影就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东西嘛，你。现在就是因为说很多国片， 大王你不要这样讲。我昨天才跟子安讲说，大王最近要演一个短片，子安马上就说：“哦，是微电影吗？”我就说：“对， 那可以这样讲啊。最好，我是希望说不明就里人最好都是把这个当作微电影进戏院，当作在看微电影的心情来进戏院。 等一下。